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方言、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OK， 下班快乐，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海哥，冲啊！ 哎呀， 我们要去长春了。 对啊，今天是两位福娃跟各位这个来直播啊，就是我们带着福利过来的啊、哎。 是的，就是本节目奖品呢是由玩具翻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 嗯， 晚上8点前，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抢券了。 对、啊， 然后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玩具翻斗城中国"，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到玩具翻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了啊，这个临到年末了啊，大家想买什么东西的都赶紧去到这个玩具反斗城中国里面去挑一挑。 对对对对，最方便的一种互动方式呢，就可以关注一下974最王牌， 没错， 回复数字974三个字就可以得到它的其中获得这个奖券的链接。 对、啊、 互动方式， 对、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详细的推送，以及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些神秘的任务，其实也在推送里面显示出来了。 是的，那就是我们的王牌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哎、 我们先卖个关子。 对啊，在周三下午这个傍晚的时候陪伴各位 Goodbye the work， 告别工作。 Goodbye work， 再见。 如果要形容今晚的你，只有完美无缺最贴切。繁华弥漫的街，这城市难以入眠。 该怎么走进你的世界，怎么走进你的眼， 让我们和孤独优雅的道个别。脑海里浮现是 是来自国内的首支 City Pop 乐团大都会和丁夫妮的合作啊，叫做 City Your City。他们在今天刚上线了一支冬季单曲，也说了啊，就希望大家能够，有两个愿望特别实在啊，一个是就是临近年末了，希望就是越来越有爱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句越来越有钱。 Pure rich， 哎， 恭喜发财， 哎， 就是翻译过来应该就是 Hope you're rich 啊， 祝你越来越有钱。 你还能再给我来几个版本吗？ 嘿，哎，拦不住你就一直说下去了啊。 就是现在这个过节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烈了， 对， 而且就是现在一看，这个周三好像过得也不是那么的漫长了， 嗯，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飞出去了。 对，而且咱们关键是啊，周三虽然说是一周当中中间的工作日，但是咱们的福利也是从今天已经开始了、 是的，谁说只有小朋友才能够拥有玩具呢？ 真的啊。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唤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的刻在 DNA 的那些童年印记 哟。今天也是我们一个互动话题啊，就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在车里面的都擅长玩什么 啊、 特别擅长的一项这个不管是这个技能啊，或者说在这个娱乐当中啊，玩耍当中，游戏当中，你擅长都可以随时来说一下。 对对，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不要忘了我们的抢到抢票通道也非常的简单， 对， 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974这三个数字，你就可以获得一张图片， 嗯， 长按其中的二维码，然后进入到玩具反斗城的玩具反斗城中国， 没错， 那个推送当中， 对， 然后进入到他那个微信公众账号，你还得回复一个974，就可以获得到今天的抢券内容了。 对啊，我今天发朋友圈，我还就是推荐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小钱撬大礼， 小钱撬大礼， 对吧？撬动整个地球啊， 说的很实在啊 啊，对，所以大家可以尽快领券，包括回复的像小南南南，包括杨以及很多朋友啊，这个小学爪、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包括参与我们稍后的神秘任务。会有大礼送给大家。 不得不说，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太会玩了 啊！ 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说，在网上冲浪应该是时尚的弄潮儿了。 嗯， 现在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工作间隙摸个鱼的时候，都能够跟同事深度交流一番。你是如何娱乐的呢？ 哦， 比如说我前两天去一个朋友家做客， 嗯， 他是一个乐高酷爱乐高的一个成年人， 嗯， 然后呢，他们家的一个软装非常的别致，是一个花。花的造型， 嗯， 我以为就是普通卖那种假花，它是乐高拼成的 啊、哦。你的近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乐高拼成你都看不出来， 你不走近，你真的是无法辨识 哦。 而它还有那个乐高推出的那个打字机，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大朋友都很会玩、 对， 嗯， 而且有的时候你像这种可能机械的组装，又是很多男孩子偏爱的嘛， 嗯， 以前小时候总爱拆啊，现在总爱装，反正呢、就是也回来了啊， 是的， 这个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依旧好多好多音乐陪伴各位的下班路上， 让我们就再次回到童年吧，来听到这首江麦琪《好像不想成为大人的那个小孩》唱的。 怕这座城市没有烟火，你没了选择，躲进灯光场所过生活。你怕没有面包的早餐，会不会在无形之中打乱我？打乱我。我说别想的太多，握住手头的快活，手头的快活。别说我不要反驳，拥抱我啊！我崇拜你，你崇拜我，成熟的最很多，哭了笑了，不想填充新的我，只想做你的英雄，放心伸出你的手。没有烟火，你没了选择，躲进灯光场所过生活，过生活。你怕没有面包的早餐，会不会在无形之中打乱我，打乱我、我说别想的太多，握住手头的快活，别说我不要反驳， 看到有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留言了啊，慢慢说这个长大了之后谁要拆我乐高啊，跟谁拼了啊？ 是的，有一颗童心。 哎， 然后我就觉得玩乐高，它就是这种东西，它是可以伴随我们一生的玩具。 嗯，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刚才分享了一个他比较擅长的 好先生啊， 让我们也是不知所措，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 对、 啊，他说他比较擅长在酒吧里面八五七 啊，八五七什么意思啊？ 八五七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通过一个数字来解释一下。 嗯， 早上七点， 晚八点、 早上八点， 可以啊， 一直到晚上的五点钟。 嗯， 一直在夜店蹦迪，然后一周连续七天。 你等会儿，你给人的这个生物钟搞乱了啊！ 哦、你说 是晚上八点下班去蹦迪， 哦、 玩到凌晨五点，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从早上八点开 蹦迪。对了，哎，人不能靠蹦迪挣钱是吧？啊，八五七啊，这个好先生挺能玩啊，让我们想起了《王牌辩论》当中另外一位这个帅哥啊。 嗯， 也是这个、 啊、 就是低谈退出低谈很久了吧，据说 不是，你应该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 哦，那你来喊啊 Mr. Bye 白三岁嘛，就 白三岁也特别擅长蹦迪啊。 哎， 那我们刚才在讨论说蹦迪这个词儿好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现在已经不再叫什么蹦迪，你现在跟朋友说咱们去蹦个迪、就显得好像有点Old school 是吧、 哦、对， 嗯，一般都说走夜店走起。 哎呦，哎呀，真的是啊， 但是抱歉各位，我已经退出舞坛很久了。 都是曾经的玩咖好吧，这个你就感觉到这个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啊。 嗯， 而且呢到现在为止可能这个我能跟你分享过，我在北京看到一些短视频里面分享，有些夜店现在蹦的歌曲都不一样 哦。你说 什么周杰伦的晴天呢、 啊哦、 孙燕姿的绿光啊，我说这歌也能蹦起来吗？但是感觉大家真的好嗨啊。 但是对于很多零零后来说，真的是对于他们是复古 disco 了。 对啊， 他们不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九零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所以就是这个听周杰伦啊，听孙燕姿啊，这些歌曲对于他们来说是考古一般的记忆。 是的啊，现在流行考古蹦迪了啊、但是听到这些歌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是时间在倒流的。 是的，所以今天有一首新歌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邓紫棋的《倒流时间》如果说时间可以倒流的话，你想回到谁的身边呢？那么这个灵魂拷问，我们就在年底的时候抛出来。 哎啊，就是稍后啊。大家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或者你也可以悄悄话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时参与了这个作曲，并且担任填词，做出这样的一个年末动人情歌，来引领听友一秒开启这种回忆的模式。 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开启回忆模式？能不能复古蹦迪？倒流时间， 才把爱留在过往。回忆如被风吹散，我该如何抵挡？怎么才能回到你的身旁？当我们拥抱着太阳，不知背后的影子多长，还以为我们够坚强，难道是回忆说谎？想倒流时间，想又回到你的身边。难道是回忆说世界，没有你，没有。 如果说时间倒流的话，你会回到谁的身边呢？哎，我就反正想到的是，我一定要回到这个曾经的我一个同学的身边。 哦，他怎么了？ 他当时呢，通过拳皇九七把我打败了啊！我想告诉他，这个虽然啊这么多年，我没有进步啊，但是我坚强的站起来了，再战再战啊！ 你这样时光倒流去复仇啊？ 那有点这意思啊， 是吧？ 毕竟好多时候跟吵架一样，总是那事儿过了之后，你说哎呀，一二三四应该那么说跟他就好了。 对， 哎。 但是时间要是让我倒流的话，我可能会倒流到那个小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不要总憋在家里，不要总不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玩。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就是被家长管得比较严的小朋友。 哦， 就通常满院子的小朋友都在楼下玩，然后在楼下喊你的时候，就我妈就在旁边给我使眼色，说不准去， 不准去， 下意识告诉你不准去。 哦，那你在家干嘛呢？ 就是 读读书啊，写写诗啊， 这当然是大人脑海当中构建的美好画面。 哦， 但这个时候的我呢，可能会拿出当年的复读机， 嘿， 听流行歌曲磁带。 哦，嗨，我还以为你小时候应该是孩子王的那种性格啊，而我是那样的，玩陀螺什么的啊。 嗯， 然后呢，关于这首歌呢，倒流时间，大家觉得怎么样？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给我们来打个星啊。 是的， 他也会觉得，就是因为你看花也在慢慢枯萎嘛，就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被你淡忘，但是从回忆里走出来呢。还能够发现，原来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的感觉。 嗯，那就也就证明说，邓紫棋现在年龄逐渐增大， 为什么太过分了啊？ 不，这话是说的有依据的 啊。 据不完全统计，曾经有人是这么说的，说喜欢怀旧这个事儿，就证明你上年龄了 啊。这个话也不是前两天你跟我说的吗？哎，这个，所以这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们是删除还是上传？ 一星到五星，你先选一个吧。 啊，我就让我打吧，我只打三星。 哦。 很少见，对不对？ 无比之巧合， 是吗？ 我今天也想打三星。 我会觉得他真的已经很难再创作出之前光年之外的那种就是高度了。 是 啊， 一星到五星的话，我觉得三颗星就是特别好，他谁也不得罪， 还都是人情分啊。 对，还是选择上传。 上传。 所以最终的选择权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一星到五星，你会给《倒流时间》这首歌曲打几星呢？ 啊，没错。 我们等候各位，同时也不要忘了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 嗯。 今天在早间节目没有抢券的话，可以现在关注九七四对王牌，回复数字974三个数字，就可以获得一个抢券的通道了。然后我们今天同时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券呢是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没错， 也就是收听节目的朋友才会有这个券。 对，而且提醒各位啊，一定是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之前才是有效的。如果过了8点之后呢，抱歉，我们的这个福利今天就要送完了。有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领一下。你刚说到了，就是喜欢怀旧是人变老的一种啊。那我想看看此刻在车厢里面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还因为这首歌啊开始感慨呢？ 尖叫声呢？在哪里？ 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 穿墙，没有脚印的土壤，突兀的细微画像，可以鲜艳的铺装，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动机也只有一种名字，那叫做欲望。发发的发的发发的发发发的发发，越过人性的沼泽，谁知道可以不被弄脏？我们可以也遗忘酝酿，但必须也知道，就像被遗忘的铁窗，到最后一块都成为冰山。我听见脚步是意料的软皮鞋，跟他推开门，晚风狂冷，没有人也挣扎自己。羞涩的名字，我转身，心迷失的夜空开始沸腾，在曙光绽放，眼里的时光，我品尝着最后一口甜美的纸香，微笑微笑，这一次是安静的时辰，毕竟在太无视。 如果接受是我一再苦的乐章，他的终究我会尽孝学上。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再打开话筒问一下艾科啊，如果让你只有机会对周董说一句话，你希望说什么？ 稳住出不出歌不重要了 啊，哎，对啊， 稳住 稳住稳住啊，我们能赢，哎， 做一个稳重的成年人挺好的， 哎，多喝点奶茶没事啊， 对对 对， 对 我们给你包圆了啊，充个奶茶会员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就是你做什么东西最擅长？ 嗯， 这个可以是你小的时候的一些童年记忆，也可以说你现在的一些爱好吧。 对，你看，我就看邱晓峰也就说了啊，他说很多记忆模糊的，但是最清晰的一个是在一个周末的清晨6点钟， 哦， 魂斗罗玩通关了。 哦， 哎呦，大家还记得魂斗罗通关是什么？就是最后的 BOSS 是什么样子吗？我还真没有印象啊。 我这个游戏就没玩通关过 啊， 我就是玩游戏特别的，你虽然说我特别喜欢玩游戏吧，但是我玩游戏长性比较短，就对这个可能也就持续大概2个月的时间就告别了。 那我问问，比如说以前咱们在电脑上面经常会看到的，像扫雷玩吗？ 不玩， 不玩。纸牌 费眼睛 啊，蜘蛛纸牌玩吗？ 你这个应该采访一下 Mr. Bye， 哎， 因为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调侃他，我说，哎，这些网游可能跟你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玩纸牌的人，你是玩华容道的人。 哎，太过分了啊！哎，但我真的，你要说这个擅长的话，扫雷是我擅长之一。最小的那个界面的话，我记得我的最快速的7秒多钟，就全部就排雷排完了啊！对，咱们是排雷专家啊！要不为什么现在周末给大家探店呢？ 啊，好嘞，那有突破这个森盟的7秒极限的各位朋友吗？跟我们一起来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你， 哎， 高手在民间。 哎，对啊，这个两种方式，快告诉我们，在九七四最王牌可以告诉我们你最擅长玩什么，或者是在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了啊。 所以有些歌曲我觉得听歌的氛围感特别重要，此刻现在已经夜幕降临了， 对， 然后因为我昨天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刚好恰如其分的这个时候，然后伴随着一些小的音乐啊，然后再调一杯鸡尾酒啊，此刻你和你心爱的人啊，包括家人以及拼个什么积木啊，是不是很其乐融融呢？ Spoke the words Love tonight Alone in our house'Cause I'm more than a man. It just comes back. No. See

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被说完。 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啊，就是你会发现好多你擅长的事情其实恰恰是陪你度过时间最久的。 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比如这有个朋友他说特别擅长写空心字， 哎，张虚啊，而且是书法用毛笔写的， 对，这字体就看起来特别的有风骨， 而且很有这种立体感， 我也就刚才效仿了一下，想写一个马，就觉得这真的是很有难度，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写的就 写 实了， 写实心了啊， 串在一起， 对， 那种，所以我也是就是刚才 很大胆啊，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用空心字把我的名写姓写出来了， 是是是， 还抛在聊天室里面，我觉得大家的留言特别真诚， 你说 就是一看艾科这个，哎呦艾科这意思啊，擅长的应该是画画啊。 这个马这个字儿不太好写，啊， 哎呦， 主要是 嫌弃我的字儿是吧？你换一个字，你换丝字啊，行 不 行？哎呦， 就是它不好写的点是在于哪呢？就是如果要把它变成空心字的话，它一定中间那个十字不能连在一起， 不能连在一起。 是，而且它那个一中间那一横也很难写，就你总是忘记把它也囊括在那个最大的那个部首旁边。 是的， 所以我最后整个把这个马画出来之后， 画出来， 画成了一个水龙头的模样。 你成功的创了一个新的字儿啊！大家想看的可以尽快下载天听 FM， 然后登录聊天室里面找到艾科发来的这样的一个啊。反正你擅长画画，我是发现了啊。 画中鬼畜的漫画。好了，还要提醒大家，本节目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然后晚上8点前呢到玩具反斗城的中国微信公众账号回复9743个数字，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玩具反斗城为大家提供的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没错，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点之前啊，所以呢，这个节目下之后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一定要尽快登录之后呢，赶紧领券啊。 是的，是的， 因为咱们其实身边好多同事呢，也都在这个通过这个平台给自己家的孩子买玩具了。就说买了一大堆，然后到最后一看，哟，花了50-60，其实挺便宜的了。 好好好，我友情提醒一下啊，我重点只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今天透题透的已经不行不行的了 啊，透什么题了？来来来啊， 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啊，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娱乐最王牌的听众准备的，然后早上没来得及领的啊，尽快在这个时候领啊。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王牌任务。哎，王牌任务我们今天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回答问题，回答正确之后呢，获得一个通关密语，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过来，然后参与到我们6点钟的连线。 没错， 然后如果你在6点钟的连线挑战成功了，我们这个大礼就要送给你了。 哎， 我还要透露一下，就是今天要送出的这份大礼是什么呢？那就是噔噔噔 Star Wars 光剑。 对，有没有喜欢这个星球大战的朋友们啊，追了这么多年的有星战情怀的朋友们，绝地武士情怀的朋友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份奖品锁定住了。 是是，有人说这个绝地挑战的游戏手柄，因为你看到它那个包装之后呢，确实挺震撼的。 对， 然后你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当你打开之后你会一头雾水，这该怎么玩呢？这不是像某音当中那种啊，就是好像一个视频拍出来怎么 光剑变装挑战是吧？ 对对对，就一个蓝色一个红色从背后出来秀出来，不是 那个就没意思了。人家这个是 AR 眼镜头盔都给你配好了，然后呢直接在你这个就是手机的屏幕上面显示出来你和绝地武士之间的一个就是光剑的交互和闯关的运动。 好好好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最近的一篇推送也是介绍的非常齐全了， 没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要抛出今天的第一道问题了， 快等不及了啊！哎呀， 玩具反斗城给974听众提供的专享玩具券是满100减多少呢？回复数字到9744装牌，你就可以收到下一道问题。 然后呢就持续闯关啊。如果说刚刚反正艾科已经给到的非常明确了啊，能够闯关成功的就可以跟随我们的通关密语，直接把最后的一个该发送的东西发送过来。 好，我再重复一下问题啊，玩具反斗城给九七四听众提供的专享玩具券是满100减多少？ 嗯，回复数字到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哎呀，我看到就是大家还是回复的比较踊跃啊，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停留在第一个问题上面啊，基本上第一个都很简单会回答出来， 是， 但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随机我们这个弹出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大家的答案就不一样了、 哦、 啊，就是各种什么168的啊，188的啊，100的。 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友情提示了 N 次， 对啊， 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就是潜意识的记忆。 对，今天完全就是开卷这个考试 啊，嗯，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回答对第一道问题之后，就可以线上参与我们的通关闯关环节， 没错。 然后回复通关密语加手机号码到974装牌，稍后我们参与连线。 对，我看到了啊。像 Jim 还有神秘的我还有 TF Man 等等啊，杨很多朋友都已经基本上闯关成功了， 嗯， 而且跟随我们的密语已经发过来正确的这个通关秘籍了。 对，一看这种朋友都特别会玩， 哎呦， 就玩那种密室逃脱玩多了，你知道吧，找线索， 对啊，这个好多时候这个成年人玩游戏嘛，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的，都是为了寻求童真的快乐、 哦、是。哎，我现在有那种沉浸式剧本杀，就还包吃包住的， 嗯， 特别多。 你是不是就对这感兴趣啊？ 主要是包吃包住， 就当休假了是吧？ 开玩笑，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很美好的一些童年回忆，大概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玩玻璃弹珠啊，或者跳橡皮筋啊、 嗯、对， 等等等等啊。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玩的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乐高， 嗯， 然后每一个小零件它都是螺丝钉工程啊。 是的是的， 嗯， 而且要求很高的乐高对于成年人来说， 有的乐高它可以拼出来那种很大的， 嗯， 就连那个马路中间的斑马线都能拼出来， 嗯， 就还是挺逼真的。 而且我之前看过有做这种所谓的抽格的这个动画啊、 嗯、 就是把乐高做成一个会动的，比如说滑雪场啊、 哦、 整个城市啊，一帧一帧给你拼成一个像动画电影般的感觉。 对对对对， 漂亮、啊、 就是你的现实生活再加一些乐高的元素进去， 对，在里面、啊、 是吧，嗯，还有一种更迷你的模型玩具叫做手办。 哎， 其实在像我们这种外行人来看，就是这不是塑料小人吗？ 不是，手办就适合我们这种就是想玩乐高但是呢又不会拼的人啊，我直接买一拼好的做好 的， 对啊。 但是在很多手办爱好者的眼里呢，每一个旋转闭着眼的那些小人啊， 嗯， 都是有独一无二的灵魂的。就是我见到身边那个重度玩家，就在家里面有一个玻璃柜的陈设柜， 嗯， 摆着他那些收藏已久的小人儿， 嗯 嗯，然后每次去我都特别不禁感叹一下， 嗯， 真的是一个大男孩藏着一颗少女心啊！ 是不是每个小孩都还起了名字？有时候还跟他们说说话啊。但是我经常在喜欢看的是那些硬核玩家， 嗯， 比如说他会收藏一些像钢铁侠这种，就是不同的版本啊。然后呢，不光是不同版本都有，而且呢，1:1人形的那个高度， 嗯、 在家里面、 嗯、 一节一节的台阶全部给你放满了。 那挺贵吧？ 非常贵，那真的比我感觉可能加一块应该是不止一辆车的价钱了。 对，我记得在798那儿就是有一个手办店、 嗯、 它每一个陈设的都非常的精致， 嗯， 如果去过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比如说大家在复仇者联盟当中看到那些人物的角色呀， 嗯， 有1:1的，然后有就是像刚才有些朋友提到的家里收藏款的那种可以放在展示柜里展示的那种小孩， 嗯， 都有小朋友、 哦、 嗯，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 嗯、 聊天室里面大家擅长玩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就像刚提到的弹玻璃弹珠的，然后呢还有擅长这个抓娃娃的， 哦 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一定是你在就是整个social社交的过程当中就是能够吸引所有人目光的一个技能， 因为你抓不到， 不，因为你抓得到啊，自带光环嘛，很羡慕这样的。 你抓到过吗？ 我抓到过两次，但仅有两次、 哦、 因为特别难， 哦， 但是我特别擅长的是就是把娃娃放到那个就是洞口的旁边， 嗯， 然后抱住整个娃娃机，哗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这是违规操作啊。 开玩笑啊，对，不推荐啊。 嗯，所以当年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游戏叫跳舞机？ 跳舞机哦， 在家里面还买过那个跳舞毯，上下左右。 对对对。 所以一下子勾起了很多童年般的回忆啊！ 嗯啊，大家擅长玩什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找到我们974最王牌啊，公众平台以及这个天天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好了。我们稍后呢会再准备更多的啊，包括刚刚提到的题，再次跟各位重申一下，我们的独家任务第一道题，烦恼城给974听友提供的专享玩具券，满100减多少？哎，发送数字到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嗯，推荐一首歌曲，来自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 School of Seven Bells Ablaze。所以把闪亮的这首歌曲送给正在收听节目闪亮的你。 就是听着这首歌呢，感觉就一场这样的争夺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大家都在积极报名嘛，就是想相信大家都在互动的之后，不知道了解没有咱们的这个礼物啊？ 啊、 哦，今天独家任务要送出来的。 对，我已经截图发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了， 嗯， 然后让很多朋友都已经就觉得，哎呦，你们还能获得这么。就是适合我们大朋友的玩具呢。 对呀、啊，因为它一方面反映就是这个满足了很多有星战情怀的朋友们。 嗯。 然后呢，我在就是拆开试玩了一下啊，还有两个，一个是你可以跟绝地武士这样，就是拿光剑 PK， 嗯， 戴上那个 AR 的眼镜、 嗯， 然后把你的手机下载软件之后呢，直接在里面投屏就可以了。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益智类的游戏， 嗯， 就是可以下国际象棋。 哦。 在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投屏的场景当中，有星战版的这种全息的场景的国际象棋。 对，因为我没有戴他那个 AR 眼镜、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成像的效果怎么样、 嗯、 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人玩这款游戏来着，就是他可以在里边选角色， 嗯， 然后你安排他的出战顺序， 嗯， 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你想象一下戴了那个之后呢，就是有绝地武士跟你对完话准备 PK 的时候，你一摁那光剑噌，哎，就是 就不是那种抖某上的这个雾毛特效， 哎，对了，就是非常真实的啊、 嗯、 所以呢非常值得跟大家在玩。而且呢他特别好的是玩一次啊，一身汗。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你就当锻炼了、啊。哎， 是跟玩那个 Switch 一样吗？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这种健身环大冒险的感觉、啊。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礼品呢，也算是上一次去玩具反斗城，我专门为大家精心挑选的。 嗯， 我突然间看到，哎，这不是星战吗？ 对， 哎、这个不错，拿下。 哎呦， 结果就整个趟玩具反斗城，反正我去那家店吧，它只剩最后一个了。 嗯、对啊、嗯，很紧俏啊，而且我们硬是这个抢过来的啊，就是、 嗯、 老板都不愿意给我。我们因为太好了这个游戏， 这个我想自己藏来着， 对啊， 但是没藏住。 哎，没错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然后呢跟随我们的通关密语发送来你的手机号码，因为稍后在六点之后就会连线。如果说在连线过程当中你依旧能够挑战成功的话， OK， 这样的一个礼品直接免费送给你。 嗯，再来分享一些好看的剧。昨天晚上呢，由张力指导、陈坤还有辛芷蕾主演的电视剧《输赢》无预热的就已经开始了首播。 嗯， 而在浙江卫视呢，北京卫视以及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同步上线了，大家可以锁定一下《输赢》这部剧。 嗯，没错。那么除了陈坤和辛芷蕾呢，这部剧还邀请了像王学习啊、吕中啊，包括王庆祥等实力演员出演。 嗯， 而故事背景呢，设定是在这种万物互联的现代都市，啊，陈坤和辛芷蕾扮演的这种身处两大阵营的商业精英， 嗯， 商海当中狭路相逢，不打不相识，哎，最终产生了爱情。 老套路啊， 老套路啊，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呢？ 我看尽潮起潮落，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前世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赢了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有谁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落，曾渴望

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新枝，爱是最美的情绪。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这样的夜里耶、 我们要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大家，各位甜心不要在这个很寒冷的冬天，只要风度不要温度了。 对啊，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数九了。12月23号到26号，2021年的最后一轮冷、寒潮将会来袭，也就是说，从明天22号开始呢，会持续降温。 哎， 23号到25号会有强冷空气过程。 嗯，那伴随大风还有降温和降雪啊，包括本周五呢，北京的最高气温跌至-4度，最低气温跌至-10度，有可能创下今年下半年的新低。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 北风很大。 嗯，我的那个滑雪服能够备上了，现在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虽然说不是很好看， 哎呀， 但是它扛风啊。 哎，对对对啊， 在躲冷风的同时呢，我们不妨坐在车里或者在家里面收听节目，然后回复一下关键词974三个数字到974对王牌，然后获得我们抢券通道。 没错， 继续抢券中。 对啊，今天的闯关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玩差不多了啊，我们也把答案公布一下啊。这个很简单，第一道题是这个玩具反斗城给听众提供的优惠券，满100减多少来着？ 减58 啊。那第二道题，满300减多少？告诉我， 减108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其实也是回复中间的数字啊，就是中间的这个汉字啊，玩具反斗城中国。 对， 回复之后你就会收到我们密语是哈哈 哈。 对， 哎， 好，那我们这个通关密语接号对连线成功的这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哇哦，声音 好， 嗨，这位朋友，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庞， 庞，小庞，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现在正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吗？ 对，是的。 有没有把车安全停靠呢？ 有。 好， 你犹豫了2秒钟。嗯，我们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奖品呢，是特别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的。 嗯， 它是一个星球大战里面的可以戴着 AR 眼镜儿。 没错。 然后有一个光剑，可以全家其乐融融一起纵享里面的这个游戏激情画面。 对啊，就是联想绝地挑战的游戏手柄，包括这样一个光剑的组合套装要送给你。你喜欢这个玩具吗？ 刺激， 哎，刺激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哦，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内容非常的简单。 嗯， 我们编辑也是不难为大家，就出了一道非常简单的题，唱出3首和童年有关的歌。 你需要在我们的连线过程当中啊，想想，对， 童年有关的歌。 对， 跟童年有关的歌， 有关就行，比如说动画片啊，或者你听到哪一个和童年有关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也可以。 对， 或者这首 是要唱出来还是说出来就可以。 对，唱个一两句就可以了。 对，你记得多少唱多少。 哎，比如说什么池塘边， 蓝精灵的。 哎， 可以可 以可 以 啊， 可以。还有吗？ 还有貔貅。 一休， 一休很好，对。 嗯，他一休怎么唱呢？ 咯滴咯滴。 对了，然后第三首，抓紧时间，第三首， 来第三首啊。 然后，樱桃小丸子。 樱桃小丸子，这个有点难，怎么唱呢？ 怎么唱呢？ 啊，这个， 要不来个哆啦 A 梦，你觉得怎么样？ 啊？ 哆啦 A 梦呢？会唱吗？ 哆啦 A 梦。 要不来个 突然之间就有点想不出来 了就卡壳了，没关系。《 西游记》怎么样啊？ 总之是他是已经答对了，就是他虽然没有唱出来，但是答了三首歌曲， 而且回答非常迅速啊。 好了，恭喜你！稍后把你的联络方式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平台，我们会把大礼送到你们家，好吗？ 是地址是吗？ 对， 把你的联络方式、收货地址，一并的发过来就好了。 恭喜你挑战成功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奖等于是开门见山，就是要白送给大家。 对， 但是从明天开始，它这个答题的门槛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点。 就有可能是要唱四首了啊！ 那我太幸运了。 好了，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请你大声 的 说出来，你正在收听的节目名字叫做。 娱乐最王牌， 哎呀，终于说对了，拜拜，谢谢你， 拜拜。 哎呀，好担心他说早安音乐秀啊。 没关系，我们现在早晚联动嘛。 对嘛，其实是一起的啊。但是其实童年的歌曲想想还有很多嘛，比如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的 声声的叫着夏天， 还有呢， 还有这个白龙马蹄儿朝西啊， 我听这歌有阴影。 后面坐着三个。 还有那个 小徒弟啊， 小邋遢，这样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 你别指我呀。 真呀真邋遢。 好吧，这个童年串烧的歌曲呢，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换回这种小时候的记忆啊。包括我们今天的福利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刚结束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 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上英雄小哪吒。 初上灯火 前排，我觉得刚就是听到这些童年歌曲的串烧，能够一秒钟说出他的影视剧的名字很重要， 对， 很厉害。 有朋友就刚刚提醒我们了，说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还有提醒刚才那位朋友，就是连线中他好像有一道题不是没有猜出来，没有唱出来吗？然后滚滚的这位朋友，他说他就发了歌词，我联想了一下， 怎么唱？ 我依稀记得应该是这么唱啊。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哆啦 A 梦嘛，哆啦 A 梦还有仙女棒呢。 仙女棒，这词儿不对吧？ 有没有串台啊？还有人提到种太阳怎么唱啊？ 种太阳怎么唱？ 这歌反正 各位小朋友们 背上了啊，有这个乐队给大家来唱一下。 有钱人， 我想当胖子， 当科学家， 你们都太没志愿了。 是一个 rock and roll 版本的这个大孩子专属的种太阳。 一听这个乐队的名字就有点上头，他们叫 乙 醚 乐 队。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相信刚刚这样的一首《种太阳》啊，让大家这首就是一下子回到就是小孩子的感觉了。 是，感觉就是顶多2岁了，不能再多。 哎啊！ 我们要提醒大家，本节目奖品依然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2份。晚上8点前，记得晚上8点前哦。 嗯。 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3个数字974，就可以领取到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了。 对啊，我们也了解一下啊，因为玩具反斗城呢，亚洲于2006年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啊，到2021年的12月底，在62个城市。开设了超过220家店铺啊， 嗯，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等等等城市。 嗯， 目前呢，北京有17家店铺，包括北京的汇聚店，还有北京金源店，还有北京长盈街店，长盈天街店，还有北京的蓝色港湾店等等等等。 对啊，就是你去过就知道，其实玩具反斗城的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呢，就在于它为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啊提供的喜出望外的体验。 嗯，也就是说，想通过很多富有特色的一种综合体验，让小宝宝们玩出一种无限畅想的感觉。 嗯嗯，产品的种类呢应有尽有，而且这些优质的这种正品产品分布在门店的7大主题区，包括了像热卖玩具啊、反斗一族及车天车地啊、还有梦想天地、合家欢游戏、户外运动站、智多饭益智玩具以及宝宝智趣乐。 对，店铺特色呢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的这个产品陈列，包括玩具的示范啊，看看我碰碰我这些包装，以及大量只能在玩具反斗城找到的产品啊、哦。 嗯，就是限定款， 去到那儿你就能感觉到什么叫做琳琅满目，什么叫做弥补了我们童年的果实， 所有童年的记忆都在里面了。 哎，童小的时候那阵儿，爸爸妈妈总会说，做完作业之后，或者说你这次期末考试考完， 嗯， 考好了我才能带你去买玩具。 对，考好了才带你去玩具反斗城。 没关系，现在你可以自己拿手机抢券，然后你说我带着券，你带着我去。 来听听大张伟这首新歌吧，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希望所有的美好也都能让想你童年的这些美好的乐趣。推错歌了啊，一些不小心 啊， 这首歌是对的啊，有一种走进琳琅满目的玩具面前啊，听听大老师的这种乐趣。 饭吃饱了，哦，下班了，终于瘦了，来再陪我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还多着呢，钱紧张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门前打着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回头是我对着你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世上苦情的歌还嫌不够多吗，我想快乐你跟着喝，乌云散了，汉堡渴了， 好吃好睡好忙，记得微笑想我。 饭吃饱了， 明显感觉到大孩子有点燥啊。 还没有抢券的朋友请举个手让我看到你们在哪里。 嗯， 现在可以回复数字974三个数字，用最简单的方式关注一下到974最王牌，回复974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这个抢券通道了。 对啊，错过了我们前段时间的这个领券福利呢，这两天千万就不要再错过了。 对，刚有朋友发问了，就说哎，那我前一段时间抢了，我今天还能抢吗？能、 嗯那没问题啊。 对，因为这次是我们早间和晚间 PK 的第二轮。 嗯 ，Round Two。 嗯，对，咱们是什么队伍？考考你。 啊，我们是顽皮队。 啊， 早间什么队伍？ 哎，早间是这个滑水队啊。 什么呀？一看就没有认真看。哎、 对， 我们是好奇队和顽皮队的 PK。 对啊、嗯，然后呢，我们到时候 PK 之后呢，也会有大奖送给就是我们获胜的队伍的一些幸运听众。 已经第二轮了、 啊嗯， 上一轮还记得吗？我现在还能想起来那天老白。这个表情 怎么了？ 输了，感觉输了，抢圈输了。 不行，咱们这轮争取替老白一块赢回来啊！ 是，就感觉好像自己心爱的玩具被别人抢走了一样，我们帮他夺回来吧，好吗？ 嗯，回复974到974最王牌的公众账号，胡夏的这首《爱我九九》。 而放弃了自己，心跳里苏联温。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不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那是最温柔的事。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蒋毅，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Sing together。 在银色的赛场，雪花飞舞在身旁，只有踏上雪道，才更接近飞翔。天生不会投降，天生没有彷徨，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夏日属实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那个夏天，好像去感受一下阳光沙滩，很惬意的氛围啊。而我觉得当年他们出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一出第一张专辑就是所出即巅峰，也是签约在摩登天空旗下的一支乐队 啊。 然后我觉得就他们整个公司给他们的资源特别的好，尤其是你听到他们其中一些配器啊，然后一些录音的设备，就一看就是高品质制作， 氛围感很强，而且感觉这个也是花了大价钱和这个精心制作的专辑啊。 是，而且是英伦范儿十足，就血统特别的纯正。 哎、对啊，我俩都很喜欢这个橘子海，推荐给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放在自己的收藏的乐队当中啊。那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如果说你想在一场音乐会当中同 同时听到多部歌剧啊，那么接下来这场音乐会是一定不容错过的。 时间呢，就是在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满足大家的观演需求。 嗯， 比如说《三月桃花心中开》，《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马蹄耕耘的历史》， 嗯， 还有《找到了救星，看到红旗》。 你看看这些啊，就是在国人心中烙下印记的旋律啊，总是会唤起曾经的感动。那包括像《贞洁女神》《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等等的这些啊，传唱数个世纪的经典曲调，也将会让观众呢一次啊过足这个歌剧瘾。 嗯， 所以呢，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说起来今天这个话题呢，擅长玩什么啊，有一个刚刚我们俩关了话筒之后都一致觉得曾经有段时间风靡一时。 哦，现在还很风靡，就是在什么桌游吧呀特别的风靡。 是的是的， 查理普斯提醒了我们， 嗯， 他说他是游戏黑洞，但是玩这个桌游Uno 还是 Uno 没输过。 哎， 这个每个人好像读的不太一样，有的人读 Uno， 有的人读 Uno。 嗯，反正这个挺擅长的啊。 是，它是大概解释一下，它是一个牌类的游戏。 嗯， 是108张牌，然后分4种颜色。 嗯， 然后有惩罚牌的一种规则可以玩。 对， 就是你可以让对方加几张减几张。 其实这个规则就是看谁先把自己手里面的牌出完了，谁就赢了。 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留可能最后的2到3位的话，那要同时接受惩罚。 是，嗯，然后我们就联想到了说，哎，很多年之前就是在流行 Uno 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线上的那种软件玩你画我猜也特别的火。 哎呦，那个游戏有意思啊。这个我们俩今天也是刚刚趁着是听歌的功夫，我们俩自己创作了一下这个你画我猜，给大家出好题目了。 是，我今天画的这张图呢，非常的简单，打2个字。嗯，而且这2个字呢是一部电影的名字。 哦，哎，这个熟悉的话大家可以尽快登录聊天室里面去看看艾科今天出的你画我猜的题目啊。 啊， 我也把我的发上来吧。 好 啊，这大家反正都可以看到啊。 是， 我画的这个呢是一首歌的名字。 嗯， 我提示一下，4个字儿啊，而且呢非常熟悉，它的旋律很经典，包括它的演唱者也很经典。 人来人往。 哪有人呢，啊，就是箭头嘛，然后一个来字一个往字啊。 南来北往。 你再猜，东来东往是吧，什么都有了啊。 一起向未来。4个字是吧？ 对，4个字啊。 我们俩的两张图片都已经分别发送在天天 FM 的聊天室里面了，咱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当年的回忆。 对， 就是你画我猜。 哎， 今天是我们画，你们来猜。 对，大家这个猜出答案的尽快在聊天室里面告诉我们啊。 嗯， 你也可以，如果方便的话啊，你也可以随时把你的题目画下来告诉我们， 别忘了抢券啊。 想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的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的小抱怨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让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笑着深爱的问题，浪漫的爱情是丑逼深秋的问题。 其实就你的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 一个翻唱版本，万有引力啊，原曲是来自汪苏泷。 嗯，好，很小甜甜的一首歌曲、让我想到了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称呼， 怎么说， 叫迪士尼在逃公主 啊。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Let it go 啊这样的歌应该是小朋友唱的、大人不能唱。 对， 但是你现在看迪士尼有很多人就带着米奇的那个小发卡， 就是这些大朋友们啊， 对，然后疯狂的尖叫， 吼得比谁都有劲儿啊。 对，所以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就称呼我们在座的各位美少女们，迪士尼在逃公主 啊。对，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就说哎，跟班主任请假，说我那个有病了啊。然后呢，在迪士尼碰见班主任 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你有病了。 然后呢，班主任说：“你不是说你有病了吗？怎么来迪士尼的呢？”老师，我公主病。啊、 现在就很多朋友也开始就是入住了这个霍格沃兹学院， 啊、怎么说呢？ 就是环球影城 啊。 对对对，在那 边有霍格沃兹， 穿着长袍，在那边打卡是吧？ 嗯。 而且现在环球影城这个已经有人造雪了，而且只限在这个冬季的季节当中。 对，所以玩这个事儿，对于在座的小朋友、大朋友来说，都应该是非常的资深了。 对啊，就是玩呢，你也需要点玩具和道具是吧？所以提醒大家啊，本节目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代金卡两份。那么到晚上8点之前啊，玩具反斗城中国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974数字啊，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的满100减58以及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的玩具串儿。 是的，当然今天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最近一篇推送，就是和大家分享了我们这3天的王牌任务当中会发放的奖品是什么。比如说今天就是有一个 Star Wars 的那个应该叫光剑， 对，星球大战的这个绝地武士的光剑套装送给各位了啊。 是，然后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974最王牌，然后查看这条消息之后呢，可以发在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 没错， 至少说你抢到了券，你也让你的亲朋好友多抢一抢券， 对，然后让他们把券都用到你身上。 哎，这更好， 对吗？ 哎，这太好了， 对吧？ 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呀、过年了，是不是该给孙子孙女买点东西了？ 今年就不发红包了啊。生如夏花说，这个能不能就是猜对艾克斯蒙画的画之后就送那个呢？他们 送哪个？ 就是他们就是拍的照，就我就推荐那款玩具嘛。 哦， 拼装车啊，这个我还有一个机会。目前呢，我们的主持人呢在微博当中也可以抽取幸运的听众嘛。 是，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搜索 DJ 艾科，或者你的微博叫做、 斯蒙 WB 啊，就是斯蒙微博的意思。是不是很耿直？ 是，还有 DJ 白洁和 DJ 戴毅， 没错， 包括 DJ 郭鹏 啊，爵士郭鹏， 爵士郭鹏，还有静瑜， 静瑜微博，都可以关注。之后呢，从我们的这个礼物当中选择，有可能就会抽到你啊。 是的， 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刚刚把两张这个画作啊，巨制的画作抛在了聊天室里面。有人就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想问问艾科，说从艾科这幅画里面呢，就看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对这个世界的强烈的控诉。 没有， 你告诉我，你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吗？ 我没看懂。 啊！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在形容说我的这个创作风格吧，就是显得有点那么不走寻常路线。 没有， 是也是、也是不走寻常路线， 也确实是啊，挂了一个领奖台，1、2、3名，然后呢，一个小人站在第一名的这个舞台上面， 对， 戴一个小王冠啊。给个提示是两个字， 然后打一个电影的名字。最近这几年大热的、叫夺冠， 陈可辛拍的嘛、 啊、 然后我那个就更简单了嘛，是吧，一个箭头指向来，一个箭头指向往，然后特别还给了一个拐弯，然后给了一个叉号，就是不能往拐弯去猜。 所以要直来直往是吧， 直来直往啊。孙燕姿冷门歌手的冷门歌曲。 时候单纯的愿望全白纱。 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来自孙燕姿。 哎，你的声音确实直来直往啊。 我没想到啊，我的一期介绍竟然被隔开了。 哎，挺好的啊，这个 被收住。 哎，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又抓住节目最后的时间，又玩了一把这个你画我猜。 嗯， 然后呢，你先说一下你玩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吧。 写实派，非常的写实。 嗯， 然后打一首歌曲的名字，四个字。 四个字啊？ 对， 这个 非常的简单啊。 时间如流水。哎，不对啊。 时间如流水，你会？你数学老师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你还需要数一下是吧？哎，这个大家来猜一猜啊！我也发了一个，而且跟我们破次元的推荐有关系。 哦， 我发的是一个女歌手。 嗯。 哎 啊，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吗？ 这是女歌手吗？ 左边是这个一个女性的形象，张嘴正在唱歌、啊，右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抽象派的啊，痒痒挠啊。 哦， 老头乐， 你如果不解释这是老头乐，我都不知道、哦。 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两个放到一起的话，帮你想一个华语女歌手。 痒， 嘿， 黄龄。 哎，对了啊， 对不对？ 咱们今天破圈推荐就是黄龄的一首歌。 哎， 这个目前呢和这个越南的歌手一个梦幻的联动，重新演绎了一首越南的神曲啊。 嗯，中文版叫做《叹》。 嗯， 听起来这首歌曲呢是那种鼓点非常的带劲，然后配上空灵女声，然后邀请你共赴一场醉梦舞会。这也是银河方舟发起的银河 Hit 计划当中的第一支单曲。 嗯，明星热打啊，明星热单，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首黄龄的cover版本《叹》。 想着四周，一滴糖流心中。 来自黄龄的声音啊，希望在这一时刻能够给刚刚下班坐在车上的各位小伙伴啊，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是连一个这种舒服的声音的陪伴啊。 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微博该如何获得礼物呢？ 嗯， 大家就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各自新浪微博。 没错， 搜索到其中之一呢，我们这几天的时间就有可能在线上抽取任何一位朋友，给你放送这个其中我们当时拍的那个同款。 对，每个人选的玩具嘛，然后在我们的每个主持人发布或者说最近几天马上要发的微博下面留言啊，其实就可以抽奖，然后到时候回复一下你的收货地址啊、方式啊，我们找到你之后就会把这样的奖品送给你啊。 是的，我还记得我当时抽的是一个学步车 啊，我都以为你要骑这个来上班呢啊。 我是准备这么想来着，想说能不能就是要几辆这种学步车，在咱们办公室来一个成人版学步车大赛 啊，头文字 D 呗。 所以最后一首歌曲是不是应该分享一个关于车的呢？ 嗯 ，Mustang Cabriolet 这首歌曲《敞篷的野马车》，让我们就开这种敞篷跑车，在寒冷的冬夜当中疾驰一番。 嗯，从明天开始降温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外出保护好自己。嗯， 邵氏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 Now let's get to it。 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两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